怎么解决？ 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呐、啊。第一，我们选择的是顺丰的全程冷链配送啊。到您家之后的话呢，我建议您尽快的开箱来验货。如果当中出现这个死蟹呀，或者这样的一个坏蟹的话呢，都可以帮您做到这样的一个包赔。您想是说赔款，还是说想换新蟹，都没有任何问题。 这做的心里真踏实。 对， 会不会出现这个缺斤短两的现象？ 缺斤少两是肯定不会出现的，只可能说比您预期的还要再更大一些。 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299块钱，10只5公5母。来自于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399块钱，16只8公8母，来自于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不跟大家说再虚的了，赶紧您给您时间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金秋九月，感谢恩师双重优惠，北广购物新老客户来电订购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30元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陈曦，陈曦你好。 大家好，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北方人呢真的是非常爱吃面哈。 对。 比如说用面食做的什么烙饼啊、馒头啊、饺子呀、面条啊等等，比比皆是啊哈。 对。尤其这个北方人啊，对面食真的是情有独钟。 但是呢，你要做好吃的面食的话呢，离不开好的面粉。 对，一定是这样 的。但是现在的这个面粉怎么说呢，反正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吧。有时候这个做完了面食以后呢，黏黏的爱坨、然后没有嚼劲儿等等的，真的吃起来也并不像小时候吃这个面那么好吃了。 对，好像失去了那种最原有的那种味道。 是的、当然了，这可能是跟面粉本身有关哈。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面粉，这个世界都有名啊。那为什么哈萨克斯坦粉这么好呢？ 因为它是好水、好土、好空气。先说这个土壤哈，更加有利于我们这个小麦的生长。而且大家都知道，哈萨克斯坦昼夜温差大，它那个温差可以达到20度。而且它一天的这个光照哈能够达到16个小时，更加的有利于这个小麦的营养成分的积累。而且它有这个好水哈，就是好水源，那好空气呢就是工业区少哈、没有污染。 是的，就是天然生长哈。 对， 所以呢有好的空气，有好的环境，你像这样的面粉能不好吗？ 是。 而且哈萨克斯坦呢相对比较是冷的、所以它一年呢可能就这么一季面粉，所以它含金量真的是非常高， 是非常的高的、 就跟咱们中国人呢爱吃这个东北大米、 对， 比如东北大米呢，可能是由于天气冷的，一年就一季。 对， 它不像南方的一些大米，东北的大米特别好吃。 那么很香甜。 像特别冷的哈萨克斯坦，他们的面粉呢，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非常营养的。 对，非常的营养。但您吃起来就会觉得跟您以往的那些面粉都不一样。它做出来的面食特别的筋道，香甜又不粘牙不塞牙。 有嚼头哈。 对。 而且呢，这个做皮儿的话，比如说你做饺子啊，它也不会说。 不会破皮儿， 破皮儿啊、另外做面条的话呢，它也是非常的筋头，也不会坨， 它好吃，不会粘在一起。 比如说你要是做什么肉饼啊，做这个烙饼啊，它会分层的。 对、而且你就说您用这个面粉做的馒头，它都比普通您买到的或以前做的馒头更好吃，老人小孩都爱吃。 是的，像陈曦你是山东人哈、 你们 爱吃这个馒头、开心大馒头，像用这个面粉做的话呢，你几乎不用怎么加工就能够做出那种开心的大馒头。 真的是这样，而且它非常的香甜，就是有嚼劲儿，越吃越好吃，越吃越想吃。 没错，真的是尝它的话呢，又想起小时候呢吃这个大馒头那个感觉了哈。但是像这样的面粉呢特别好，但是它的价格呢也相对比较贵的。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像在市面上哈，这样的面粉2公斤要80块钱。 但是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有口福了。 对，今天一定是有口福了，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北广购物，希望能够把大的优惠力度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么好的面粉，您回去尝一尝。价格呢就是做到238块钱， 五袋儿。 哎，五袋儿哈，这是什么概念呢？实际上在市面上呢，80块钱一大袋儿，一袋儿是2公斤，就是4斤。 对， 那么五袋儿的话就是400块钱了。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优惠的。 对，哎，老师，我还要打断您一下。 嗯， 就今天我刚才说了，因为是第一次来到北广购物， 哎， 力度还不止于此。 哦，真的， 在五袋儿的基础之上，哦，再送给您一袋儿。 哎呦，太棒了！那么也就是说呢，六大袋儿是吧？ 六大袋儿 啊，那市面上要480块钱，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依然是 238块钱，低于五折，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这一点呢我可以做主啊，因为这个产品呢是我们第一次上线， 对 啊，它的各方面的这个价格啊在市面上也是很高的， 是， 但是今天呢我们238元，大家拿走的是市面上480元的六大袋哈， 对， 不是说以赚钱为目的的，关键是让大家尝一尝好的面粉是什么样的味 道。哎，这是一个宣传价推广价， 哎，宣传推广的价格，以后您就可以自己去买了， 是。 嗯，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238元您可以拿走的是六大袋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这个哈萨克斯坦泡面粉呢，它的筋度啊，真的是非常的高哈。 对，而且我就跟您做一个对比，你说我们一些国产的面粉哈，它母产是350到500公斤， 嗯， 但是这个阿拉套的面粉呢，它的五分之一啊是80到100公斤， 嗯， 而且没有任何 的，就产量比较低， 产量比较低，而且呢，就是像国产的一些面粉，每100公斤的小麦，它产65公斤面粉，但是这个阿拉套面粉每100公斤小麦只精选30公斤的面粉，也是它的一半， 是的， 对， 都是这个含金量非常高的哈，物以稀为贵嘛，所以 这 么好的面粉肯定是价格非常贵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大家是可以承受的哈，是80块钱一袋，在外面， 对，80块钱一袋 是2公斤4斤， 啊，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连主品在赠品，一共是六大袋， 一共是六大袋，238块钱， 对，市面上可是480块钱， 是， 但是今天我们238您就可以拿走，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在市面上很多的商家哈，也冒充说自己的这个小麦呢是面粉，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呢，那我们怎么来做区别呢？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您一定要学会辨识。那第一个呢是以48开头的条形码，是哈萨克斯坦的原装进口的标志，那第二个呢有着这个 EAC 海关质量联盟认证的字样，您一定要看清楚了， 其实呢买我们的产品呢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个上面啊所有的标识写得一清二楚， 全部都是齐全， 而且我们北广购物推荐的所有产品呢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是 我们是为您严格把关的， 对， 所以这点您就放心吧啊。但是呢要看这个面粉的，实际上也能够看出一二三啊。 对，其实看面粉就可以看出来，它真的不是越白越好，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哈。 嗯， 凡是好的这个面粉，它通常是呈乳白色或者是微黄色，并且呢因为它是由小麦研磨而成，它有着淡淡的天然的小麦的香味儿。 嗯，所以呢像这样的面粉能不好吃吗？ 对， 是吧啊。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呢都是多组订购哈， 对， 其实多组订购的话没关系，因为这个面粉储藏起来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室温就可以， 对， 对， 就是一般的温度就可以，然后室温下就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只要是空气流通就可以了，所以呢您订一订的自己吃一吃， 哎，送 亲朋好友都是不二的选择， 您送给别人可是将近500块钱的心意啊。 是的是的， 对，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都是家常大家都可以必备的， 对 哈，所以呢送给人家，人家马上就可以尝到哈， 是 好滋味的东西，大家都是喜欢的啊。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面粉啊，那么市面上一袋的话就要8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是六大袋，线上六大袋呢 238块钱， 市面上480，但是今天我们238元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呢真的尝一尝鲜啊。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